音乐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的暖场歌有请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FIR 飞儿乐团带来《钻石之心》。 这一段白骨流淌的血热，那天空谁还记得？零度冻着冰河，指缝间停格，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做奋力的去爱，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躯壳，痛并快乐着，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想吐是这些永恒。 这是 FIR 第九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钻石之心》。看了 FIR 对吗？用他们招牌的这种很华丽的摇滚曲风，带给我们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我觉得很配搭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真的是不管任何一项赛事都看得我们是激情澎湃，对吧？让我想起了为中国拿下第一枚金牌的小女孩杨倩，当看到她拿下了首金的时候，每个人都特别兴奋，对吧？而在后来的这个十米气步枪混双项目当中，应该是这个项目吧，我记得没错的话，后来杨倩和杨浩然的杨洋组合又成功逆转了美国选手，得到了金牌。而后来我相信大家也是如数家珍的，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当中，宁泽涛，对，就是这个小宁同学奋起直追，最终其实原来还落后了大概将近有一个身位，但是最后你就看他在浪涛当中就像 一把剑一样，最终我们夺得了男子团体四乘一百米，男子四乘一百米 接力的冠军，真的是特别棒，我们看得真特别燃，对吗？其实所有项目的运动员都是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训练和比赛才会站到那个舞台上，其实没有人那么轻松，没有人有超能力，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只不过是日复一日的训练累积的实力罢了。如果你希望自己有一种超能力的话，你最想干什么呢？你有分析过自己吗？这首歌来自我们 Listen to One 首位推出的音乐人许嵩，我很喜欢他的这首《超市》。 要是整整一天的伏案，赶在夕阳落幕前进楼下的超市转转，往来的人们挑选蔬果和酸奶，这烟火气息就像记忆中想把梦里一小段，他可能消化着声音的大厦，也可能以为我对他有好感。我拎着篮子在他身后走得慢，是重温和你逛超市的傍晚，当时我们住在这一带，常在夕阳落幕前进楼下的超市转转，选蔬果和酸奶，这烟火气息就像牵着你手的温暖，一个白人女孩终于就算加年一年而来，坐着没费劲的抱着塔楼底的购物篮，身上有我最熟悉不过的香味和不太，我唐突地说我想把梦里一小段，他可能消化着声音的大厦，也可能以为我对他有好感，他可能消化着声音的大厦，也可能以为我对他有好感，身后走的门是重温和你逛超市的傍晚。 许嵩，超市。我知道刚开始听你会觉得这是一首情歌，对吗？但其实这首歌是在回想和外婆一起逛超市的情景。这首歌也是因为这个特别之处的创意，我觉得许嵩其实是想表达对外婆 的那种思念，但是他没有直接唱出来，而是把这份感情藏在了歌曲的背后。我想如果他有超能力的话，一定会穿越到外婆那个年代，牵着外婆的手来慢慢的再逛一次超市吧。欢迎各位此刻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各位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点击首页的聊天室，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进入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生活中你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叶莲和清风飘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抗击打能力，特别棒。我觉得这是底层能力当中需要特别建构好的一种能力。80后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会过夜，不往心里去，特别好。我觉得作为男人就应该这样，是吧？吵那是难免的，但别往心里去，第二天该怎么爱还怎么爱，对吗？该怎么呵护还怎么呵护。宝姐姐说，嗅觉，那生活当中不是一般的灵敏。我在猜想你是不是跟我小姨一样，其实她的视力并不是特别好，一直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她的嗅觉超级灵敏。宋彦君说，有了孩子之后感觉真的是无所不能，这是不是人共性啊？都应该有，不知道算不算。当然了，最近南京那边的疫情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哈，真的是一位妈妈11天的时间里面，因为后来在对她的这个疫情流调当中说了她的轨迹嘛，11天当中有17次都是在接送孩子，不管是去培训班还是去送到她去上学的路上，总之这11天当中她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生活当中你用的超能力是什么呢？ 还没完全离去，事实在等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才嘴巴就让下一站是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怕的崩给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但让我哭中作乐吧。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是否有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曾 首来自邓紫棋的《超能力》。据气象台预报说，今天到明天，我市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局地会有大暴雨，而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明显的降雨时段呢，是会出现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30号傍晚将会逐渐减弱。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在雨情的情况下各位的出行。另外，是水文总站也是发布了洪水蓝色的预警。根据预警信息发布的有关规定，今天的早晨9点到明天，我市将有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经过预测分析呢，潮白河流域、潮河、北运河流域、温榆河、清河，还有济运河流域河沟可能会发现蓝色预警等级的洪水，这里也提醒市民朋友远离河道，确保自身安全。面对这样的一些天灾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洪水的时候，我们不能确保，我们不能有超能力，但是我们可以确保自己有冷静的判断力和决策力，是吧？这两天晚上在船镇，一位母亲在洪灾到来的时候怎么样特别机智冷静地救出了自己的妈妈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他就是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然后分析了一下，当时他的母亲在车里面接上他的两个孩子，跟他说了一下周边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就判断出来那个周边，搜了一下地图，会有哪些的比如说小吃店呀、小卖部啊，打电话去求救，恰好碰上一个小卖部的店老板还没在店里，但是这个店老板也是超级机智，就打了隔壁他的一个朋友的电话，然后就去洪水里面去把这个祖孙三位都接了出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人间大爱，不断有人去往这个被困住的车旁边，把三位解救了出来。北京时间15:20，这个声音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爱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 手中你为爱甘心每个钱，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多眼泪断了线。 这是一首来自林俊杰早期的歌曲，名字叫《美人鱼》。美人鱼是真的不存在的。我想这首歌是在给我们传递出一种对生活坚持的情感吧。生活当中很多人看来对自己进行过仔细的剖析哦。今天我们问大家，生活里各位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哥大爷说，睡着之后可以根据事情安排，按照时间点自然的就能够醒来，比如凌晨四点起床，按下煮粥的开关再睡下，这个真的是超能力。其实是你心里想着事儿，你想着一家老小要起来吃一顿美美的暖和和的早餐吧，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很负责任的爸爸。嘟嘟一二三，那应该是工作里的模块整理组合，而且这些步骤都是在脑海里就已经完成的。Amanda 说，什么都会干，家务会干，农活会干，工作干得也不错，完美。那生活当中还有一位，就是把工作的质量尽量做到完美的曲叶坤朋友，只要自己不觉得太累，不觉得心累就好。向着阳光说，是感悟能力吧，觉得是自己的超能力。嘎嘎以嘎以嘎斯说，感知能力比较强，情商算在线吧，关键是安全意识还行，趋利避害的能力会比较强。你有刻意训练过自己吗？有超过10000个小时吗？ Do you love the rain? Does it make you dance when you're drunk with your friends at a party? 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Does it make you smile?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t to know it all. I spent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 p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 hours 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love you. Do you miss the road that you grew up on? Did you get 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r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t to know it all. I spent 10,000 hours,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 p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 hours 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love. 这是来自一位歌手 Thomas V 翻唱的《10000小时》。你愿意为了读懂一个人去花费10000个小时吗？你收听广播有10000小时了吗？一会儿见。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我为你自豪。 对不起，又进广告了。 哟，

지금 원하게 돼 내 손 밖에 love 살짝 비밀스러운 맛 내 눈을 들어가 너의 색감 향기 들러 말량한 눈빛 그리고 손길 우와 맘껏 느끼게 해줘 这是一首来自韩国歌手金宇硕的带着甜蜜爱情味道的歌曲，叫做 Sugar。 这个清澈的男声跟每一秒都很有节奏感的旋律，是不是让歌曲更加的动人呢？我觉得听着这首歌，想着连日来的这个阴雨天气和马上就要来到的大暴雨，其实我是真的有一点想念阳光了。你呢？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为我继续停留在这里。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今天我们说的是生活当中你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生活里的各位真的超能力还真的是挺多的。8216，对于将至未至的事情有未卜先知的能力。80后说，结婚以前我的超能力是逗老爷子开心，结婚以后啊，我的超能力是变着花样做饭，最多的时候我老婆一天能吃7顿，一顿两碗的那种。有了子女之后，我的超能力是家庭的润滑剂。还说自己真的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学会的做饭，可是我怎么觉得你不是笨小孩呢，很灵的一个人，加油啊。所以在收听节目的男子汉们，这首歌你有听过吗？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 发现那、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 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心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这首歌里有我接下来要说的一个主角，你猜出来他是谁了吗？ 当然有问题了。 4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1年的今天，一个略显青涩的小伙子正式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叫做《彩云曲》。这其中这个声音你听出来了吗？ 急死我了，再来呢。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想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很有趣的版本，来自三位：吴宗宪、柯受良，还有今天的主角 笨小孩啊，就叫 刘德华。是的，刘德华从艺40年了，你没有想到吧？我也记得刘德华曾在很多档综艺节目当中都提到，其实笨小孩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隐藏了他出道很多年来所有的一些心酸的记忆。他就是在一个困苦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终于成就了现在的自己。他最初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但是到后来呢，红透亚洲的影视、歌曲、广告，一路走来很多的心酸感慨都化在了这首歌里。其实华仔的魅力，有人说他长得帅，有那么帅吗？其实不在于他的外表，而在于他真的是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没有天分，但是只要肯坚持就会成功。而最近这段时间，我也相信大家在微信朋友圈的小视频当中也看到过他的一则宣传片花，他也说了，这个时候想让大家再一次的认识自己，不是说在自己已经红了40年，而是说自己认真工作了有40年。我想其实从他身上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对吧？欢迎你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你不是个笨小孩，勤于练习，什么事情都可以拿下，对吗？这里不是童话，童话从来不骗人。 我想要告诉你，树洞里的秘密，书签上的回忆，窗边有只通缉的是你。在地图看风景，学着注定爱住咖喱，想要看美人鱼，可爱无敌。原来曾经是你画下的咒语，我爱心开始召唤契约一生里。 Oh baby， 未来和过去好像一场连续剧，描绘我和你从相遇到一起老去，我和你已经注定要永远在一起，交谈骑在云陪你去看流星，我和你早已注定要永远在一起。每天不管是天降大雨还是阴转晴， 我和你已经注定。 这首歌来自新月成福和贺子玲共同演绎的《童话不骗人》。无论什么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期待着童话里的美好。我想这或许就是童话经由一本小小的故事书带给我们的魔力吧。但是也正为有了对于美好的期待和对幸福的向往，我们才有了前进的动力，对吧？童话究竟是童话，生活也终究是生活，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一辈子并不长哦。 当春雨落下前，雷声会先报道，想起你出现的那天，轻轻悄悄唤醒我身体所有细胞，随着空气跳跃，心头暖暖，海豚呼吸甚至有大海听得到，与你相遇在脸下并不是凑巧，我的心不再是一座孤岛，眼神里的默契你最明了，感觉到幸福的预兆，且听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预兆，才有余光透明，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听秋风吹口哨，红叶左摆右摇，每当忧郁要来打扰，你给我拥抱，轻轻抹去眉梢的烦恼，还说从早到为我祈祷，冬雪开始飘，迷路纯白里奔跑，带着满满的祝福，愉快的问号，带上你送给我的毛手套，把这魔幻时刻都冻结了，感觉到幸福的预兆，且听彼此心跳，接受相同的讯号，身体被快乐围绕，嘴角往上翘，一见面不自觉微笑，我看到幸福的预兆，才有余光透明，脸颊就不停发烧，肩膀向你轻轻靠，体温就升高，爱原来是这么奇妙。 我觉得现在聊天室里一点也不像杨丞琳现在所唱的幸福预兆，而是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是从哪一张照片开始歪了我们的画风的？我看到了特别棒的油泼面、冷面、酸辣粉，还有特别会做手擀面的八零后，卤面、打卤面、蒸馒头、汤面、排骨面、拉面、炒面，面面到位哈。是的，很多朋友其实就是一点食物一点美食就能够让自己幸福起来。 爱原来是这么奇妙， 美食就是这么奇妙，被我们中国人做的是到了极致的感觉。北京五号线看不下去了，说下午茶的时间就不能晒点青食吗？哎，可是你发的是什么串串香，真是服了，服了大家了哈。但是感觉到其实从无论是文字还是我们的图片，都能够感觉到大家满满的对生活的那种爱意。所以我超级觉得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享受你所现在拥有的一切。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像在聊天室里一样，用微笑和生活说你好，好好的陪伴自己身边的人，珍惜现在的好时光，好吗？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生活当中的超能力哈，谢谢有那么多的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真的，节目从1月1号开播到现在，我看到了我自己用心经营的结果。在昨天我们已经在聊天室里的点赞数达到了10万加。我知道可能和另外一些节目相比，10万加并不算什么，可是对我来讲真的很开心，很感动，谢谢大家。谢谢还在休假的远在三亚的我们的 Hello July， 依然还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问候一下老赵，他说超能力啊，想了想几十年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有不少的，回头看看其实都不算什么，只有2019年的灾难看似压垮我们老两口，但是也都过去了，体会到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再看看这两年疫情肆虐遭难的同胞就释然了，自己解脱自己看大局。风吹麦浪的超能力是控制好眼泪。是，我觉得你这一句控制好眼泪其实给了我很多的提示，因为我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不太能够控制好自己眼泪的人，我总是能够轻易被感动，总是能够轻易被每天定点想着来我们直播间报道的各位好朋友，谢谢你们身体力行的做公益，谢谢你们记得听广播也可以来做公益这件事情。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年会有一支爱心小分队，要为山区的小伙伴们捐赠乐器，我们要帮助他们组建一支打击乐队，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件事情。好啦，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所有来赴约的好朋友，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陪你走过，看你幸福，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风这么大，雨会不会落下，像个孩子在一起中长大，可是风儿把我吹向了你，像只风儿风中嗅到了蜜，一起生生世世不再离去，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去到盛开的春天里，我要和你在一起，牵着手去到世界尽头漂流，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呼吸彼此的呼吸，我要和你在一起，永不分离。风这么大，雨会不会落下，像个孩子在一起中长大，可是风儿把我吹向了你，像是风儿风中嗅到了蜜，一起生生世世不再离去，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去到盛开的春天里，我要和你在一起，牵着手去到世界尽头漂流，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呼吸彼此的呼吸，我要和你在一起，永不分离，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去到。 这首歌来自溥仪的我要和你在一起，虽然不能和你在一起，但是还是要提醒你，今天风很大，雨很大，各位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见。 我要和你在一起，永不分离，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去到盛开的春天里，我要和你在一起，牵着手去到世界尽头漂流，我要和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